Wait, bar. Yeah. Will, would you like to see? 啊，你圣诞不来我家过，你要回国？ 嗯。 这么突然决定要回去啊？陆时珍，你跟你爸说了没有？ 没有。我不回明潭，你也不用告诉他。 这 不好吧？ 万一他问起我爸妈， 哦， 华人圈子就这么大， 他不会问的。 你怎么知道？之前你都来我家，哦，除了前年， 他不过圣诞， 农历新年我也没见你回去过呀， 也不过新年。 哎呀，你家，挺奇怪的。不是，你怎么突然要回国啊？ 处理私事。 那什么时候回来？喂，别忘了小组作业啊。 去之前我会做完。回去了。 喂喂，你等等我啊。哎，你回国不回家你去哪儿？你要干什么去啊？喂，说来听听嘛，好歹告诉我要去哪儿啊，别到时候你人不见了，我连去哪个深山老林里挖人我都不知道。 去烟城。 啊？去哪儿？ 去烟城看看。 我立刻就到，已经看到大门了。你在哪里？ 就在你们公大门口，我穿蓝色大衣，我看到你了。 孟江。 哎，对不起啊，林晓同学，刚被老师叫去干活，所以来晚了。 没事儿。啊，对了，喏，你的犯罪心理学课本，我看完了，先还你。 啊，这么快？ 你字写的跟你人挺像的。 笔记都是写给自己看的，挺潦草的，你别介意啊。 不会，挺好的，棱角分明。 啊，是吗？ 跑到门口了啊！ 今天， 不好意思啊，同学，赶时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对不起，老师拖堂。 我奶茶都喝。 哎，你快看，马路对面那， 马路对面那是林晓吧？ 跟他一起的男生是谁啊？ 不知道啊，这里是工大门口啊，那就是工大的学生吧？ 长得还挺高的，这点人还 是你。哎，您的卡布奇诺啊。这是店里送的小曲奇， 谢谢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我说孟昭，咱俩就别客气了，我请你吃个饭，当做你借我书的谢礼，有没有空？ 有是有。不过， 我靠，昭儿你行啊，英英的校花看上你了。 你从哪儿瞧出他看上我了？ 他找你借书，全系都要学的课，咋不问我借呢？上次联谊他还主动加你微信，我可没有这个待遇。 这就是喜欢吗？ 我警告你啊，别仗着自己帅。 借书就是喜欢吗？ 抓紧机会上啊！ 啊，怎么能让女生请吃饭呢？还是我来吧。 好啊。 啊，那走吧。你也刚下课吧？我看你书包挺重的， 我帮你拿。 给。你应该说你想吃什么，我带你去吃，或者你想去哪里，我陪你去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 你想吃什么？ 走，走这边。 哎呀，咱们央音的校花有主，今晚失恋的人可多了。我男朋友来了，先走啊， 走吧。 你好，再来一杯冰美式，不加糖。 好好。 再来个中式，咱 晚上还不吃饭吗？ 同学，今晚我们店要提早关门。那个平安夜，我给你打个八折吧。 不用了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我想改订机票。陆时珍，把原来的改成明天从燕城飞洛杉矶。